《以撒忆亚先知书》第十六章。那地的主宰从旷野的磐石应传达预言至西庸女儿的山岭。当时摩阿布女儿在阿尔农渡口，犹如逃遁的小鸟，倾巢的幼雏。请给我们出个主意，快下决断，使你的阴影在日中有如黑夜，遮蔽被驱逐的人，不要暴露出逃的人，让被驱逐的摩阿布人侨居在你处，做他们的藏身地，以逃避劫掠者的面。当压迫终止，劫掠停止，蹂躏大地的人消灭时，必有一个宝座建立在慈惠中，在达味的帐幕内必有一位寻求公义、极行正义的判官，凭真实坐于宝座之上。我们曾听到摩阿布的骄傲，极其傲慢，听到他的骄矜，他的傲慢，他的自负，他狂妄的矜夸。为此摩阿布必将哀哭，人人都要为摩阿布哀哭，为克尔哈勒瑟特的葡萄干饼，人人只有伤心叹息，因为赫士彭的田园已零落，席贝玛的葡萄已凋谢，芝曼为列国的君王所斩断，那些芝曼曾蔓延到雅泽尔，漫游至旷野，那些枝条曾向外伸展，越过了海洋。为此我要参与雅泽尔的痛哭，来痛哭席贝玛的葡萄。赫士彭啊，厄勒阿勒啊，我要用我的眼泪来灌溉你，因为在你夏收和秋收时，战争的呼声骤然降临，田园中的喜乐与欢欣已炼积，葡萄园中再也没有歌声与欢呼，榨酒的人不再在榨酒池上榨酒，欢呼的歌声已断绝。为此我的肝肠为摩阿布哀鸣，有如琴瑟，我的五内为克尔哈勒斯呜咽，有如箫声。摩阿布在高丘上纵然陷得疲劳，纵然到庙宇里去祈祷，尽属枉然。这是上主以前反对摩阿布所说的话，但是现在上主声明说，照故宫的年限计，三年之内摩阿布的光荣将变为羞辱，纵然他的人数众多，剩下来的甚是稀少，毫无势力。